香港浸会大学普通话豁免试风波，廖同学悔过书截录，向党、国家、人民和语文中心投降。有关豁免试执行问题的回复，后而被贵单位向校方相关纪律检察部门检举寻衅滋事。经历此次纪检工作之后，我对自己此次寻衅滋事中所犯的错误深刻反省，对自己过往路线错误及对贵单位执行政务上造成阻碍，痛切忏悔。香港自19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英国占领，一直以来香港人民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愚弄下，未有与党和国家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路线看齐。这一刻应该不用讲明都知道他是曲线抽击的，但有些人真的开始认真地想，学定怎样写这篇文章。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哇，我们强国的游客呢需要慢慢跟国际接轨了。即各位去旅行的时候，或者很多地方的人去旅行的时候，往往都有个习惯，就是例如我去到一个宿舍或者酒店很漂亮，我就会拍了照，跟着拍完照之后就寄回给刚刚酒店那个可能业主或者那间酒店的负责人，说喂，你间酒店很漂亮，很舒服，很正这样。我们现在强国游客就会这样做了。他们在哪个地方做呢？就是香港的法庭了。他们会香港的法庭拍个照，跟着再寄翻张相咧，俾香港嘅法庭话：，喂，你哋香港嘅法庭好正啊！你话我哋强国嘅游客系咪真系同慢慢同国际接轨越嚟越正咧？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嗱，香港法院嘅偷拍事件就越演越好睇，直头比我哋嘅 CCTVB 真情啦、爱回家好睇多多声啦。件事点样曲折离奇就唔再多讲啦。不过可以介绍一下 general 啊，一啲强国人谂嘢嘅思维同逻辑。嗱，当发生咗一件事而同自己有关，第一样要做嘅就系死撑同埋死冲，大翻人转头。但系如果发展落去呢一招唔 work 嘅话，就马上开启死狗模式，扮穷啦，扮冇钱，扮死，死哀死求，望尽快甩身。咩话？有咩法律精神？我相信 101% 嘅强国人都唔会有呢种精神啊！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 哇，好耐未试过三个人一齐， 好耐啦！ 喺法庭拍嘢俾人拉咗。 喂， 但系你有冇住香格里拉啊？你唔系住香格里拉酒店，即刻冲入香格里拉，又话有边个大律师 MJ 请咗，已经请咗 MJ 大律师啦。 我今日睇报纸咧，仲讲紧呢单嘢嘅，话嗰、那个当事人系闹走咗帮佢个律师添。 系啊，佢只不过喺个 lift 里面撞到的， 好劲喎！啲嗰啲咁嘅市民。 系啊，嗱， 不过我觉得问喺法庭拍嘢有咩问题咧？我想问 咩？呢个系一个讲到明系唔可以噶嘛？你会唔会喺更衣室里面拍嘢啊？用你嘅逻辑思维，你都觉得更衣室里面拍嘢有咩问题？ 我唔觉得咩问题啊？ 冇问题噶。咁用翻阿张晓明话斋，太阳依家会从东方。 系啊，系影响到嗰、那个司法嘅中立嗰种。 有什么问题啊？ 有点啊？太阳咪照旧从东方升起，地球照样运转。 同埋个尊重嘅嗰 种，梗系有问题啦。 识啊嘛，即系我唔识，咁我大陆落嚟，咁我嚟参观你香港人系咪即系歧视我哋大陆人咧？ 喺 common law 里边，唔知唔识，唔系一个摆脱罪行嘅一个说法嚟咯。相信两位都 唔敢问， 我唔知杀人咁大罪嘅。 问啦， 咩药好小事啫嘛？地球继续会转， 我喺乡下都系咁嘅。喂，唔系，我想问，其实喺大陆嗰度咁样影相系咪都有问题嘅？ 大陆你入到法庭先讲啦。 大陆你喺个法院门口影相都有问题， 都濑嘢啦，系咪先？点解会唔知咧？真系， 即系根本就系攞嚟讲。不过我中意 MJ 嘅引言嘅，即系抽离少少啦。即系法院呢单嘢，因为始终仲系播紧第50集啫。呢套节目应该有104。 我应该就快落幕噶啦， 咁我哋唔好讲住啦，留翻下次先讲啦。不过好中意 MJ 个引言嘅，因为 MJ 引言就系讲我哋其中一个早排一个大学生啦，咁啊，即系曲线咁样去 语文中心嗰个事件啊， 系啦，咁啊，事件好多人都知啊，呢度都唔重复啦。不过有好多人讲过，喺国内如果真系不幸地有犯法又好，冇犯法又好，只要俾公安拉咗，第一件事就系 悔过， 写悔过书，点 点点就话 深切反省， 系啦，好悔恨， 系 得到公安同志嘅教育批评之后，我终于学识咗啦。 国今时而作非， 系啦，呢啲就系国内嘅想法。 我之前啲记者都系咁样啊，都写悔过书。 各位听众咧，啱啱 M3 讲嗰封信咧，有兴趣可以上网 search 嚟，写得好好啊！ 唔系，我哋摆咗上我哋个 page 嗰度啊， 完全系即系个阵味渗晒出嚟。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有啲人咧，如果佢真系确切系咁样谂嘅话咧，其实要学定点样写噶啦。 系， 即系如果我希望我而家要唔好曲线啊，即系我要讲明就系话，我希望大家唔香港嘅朋友唔使去到咁嘅一日啊。大家啲人你认为喂系咁噶啦，国家管就系啱噶啦，中国人系要管噶啦，我哋系应该悔过噶啦，犯法我咪认咯，写句悔过书有咩咁大不了？咁就真係要學定點樣寫啦。 好啦，咁其實呢呢、這個國內同香港呢始終有好多分別嘅。 好多好多好多。 咁邊有咩分別呢？ 不如講一啲有趣啲啦，因為即係講咗頭先我哋嘅引言又講咗一啲即係其實都幾有趣，其實都幾有趣嘅。喺法庭裏面影響單嘢，我覺得都好有趣。不過留返下一次啦，即係再講。咁啲有趣少少嘅 topic 啦，咁譬如大家唔知我哋听众有冇上过国内去参观过啲国内嘅 office 啊？咁啊，我哋三位主持都经常呢个穿梭国内啊，亦都拜访过好多唔同嘅 office 啦。即系由我 day one 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咧，同香港嘅 office 咧系真系好大嘅出入， 好大分别。 不如我哋今节啊，就剩翻大概十零分钟时间啦，我哋就 啱开始啫， 开始， 其实得翻十零分钟咋。我哋就剖析下，同我哋听众去分辨下国内 office 同埋香港 office 嘅一啲比较有趣嘅一啲。 香港 office 个节奏比较快咯，所以而家咁快得翻十零分钟。 我比较深刻体会嘅就系大陆 office 系好热。 好，其实真系噶，大陆 office 咧，唔知系大陆人身体虚定系点样咧，系好少开冷气，或者将个冷气系调到好细。 系啊系啊系啊， 风扇都冇几把噶。 调翻转我哋香港人嗰种冷气系好变态嘅，即系我哋有 时要着褛， 系我哋都知啦。可能去 office 去商场，去搭巴士搭地铁咁样咧，都要戴定件褛咁样噶嘛。但系嗰啲唔系噶嘛，即系调翻转去睇，咪觉得你哋啲商场都黐线嘅。 我有一次咧去到海南岛嘅 office， 咁咧去拜候一个客户啦。咁一上到去咧，咁我同我个同事咧都系着晒西装打晒呔。咁其实喺海南岛喺架车度都算啦，都其实海南岛好热噶啦，大家都知道 系好热噶。 咁啊一落到车咁都觉得哇好热啊，快啲上我 office。嗰度即系会议室倾下，一上到会议室系冇开冷气嘅，跟住喺风扇都冇，喺如是者倾咗大概三五分钟嘅时候咧，开始已经系除呔，除完呔之后咧就除西装褛，先除西装褛，再除呔，收尾系连恤衫都除埋，净系得翻件底衫。 所以咧，我有时喺度谂咧，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策略嚟啊？即系搞到间房好似缺氧咁样样啦，成日都系咁， 令到你唔清醒， 跟住你就讲错嘢啦。跟住你又乱咁，因为你又会乱咁讲咗啲嘢，跟住喂，Vina MJ， 你之前明明喺我间房讲过呢啲说话嘅， 俾2亿我使过， 呢啲系策略嚟，我觉得。 唔系，我觉得主要咧系身体虚，佢哋。嗱，譬如好似頭先所講啦，同個客，我同我同事一齊上去啦，都係偏肥啦，都怕熱噶啦。咁但係上到我哋除曬衫，淨係得翻件底衫嘅時候，佢真係完全一滴汗都冇出過噶喎。對面嗰批人啊，唔係一兩個喎， 佢哋好自在噶， 好自在。同埋我覺得唔係炎症，即係唔係單係炎熱嘅問題。好似我頭先咁講咧，即係佢係閂埋道門，又唔開風扇，又唔開窗， 都得噶喎， 又唔開冷氣，但係佢又唔缺氧噶喎。 係啊， 我就暈咁滯。 我直頭係。就喺香港啫嘛，我上个礼拜去过客嘅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即系都系香港嚟， 香港嚟噶啦。咁我去到条街都热啦，而家咁我去到上佢哋嗰间房嘅时候，我就喺度同佢倾嘢，我越倾越大汗，心谂我系咪今日咁紧张咧？因为咁大汗嘅咧，系咁抹汗，系咁抹汗。 你咪好多嘢蒙佢啊？ 可能又系啦。跟住唔系，跟住发现唔系，真系好热。跟住去埋去睇佢个冷气机咧，冇开到噶。佢话你点样能够生存噶？系咁，我哋唔使开冷气。 我都觉得有啲冻咧，就想攞翻件外套出嚟。佢话 佢哋真系好夸张噶。 系啊，除咗冷气之外。 外呢都仲有一啲比较有趣嘅地方。 大细囉。 当然啦，固然啦，大陆地方大嘛。咁香港地方细 ,office 一定係香港宿即係实用为主啦，就唔好少话一人一间房啦。大陆就多求其一个经理都可能有间房。 超大添啦。 不过呢我自己发现呢去到今时今日都好啊、大陆嘅 office 呢即係除咗你讲话腾讯啦阿里巴巴啲超巨大嘅企业即係之外啊、一般嘅都冇话有 reception 嘅。直接冲入去，譬如我想见边个人，直接冲入去个大厅，直接冲入去间房就得噶啦。 又或者咁讲，佢好多时系个 reception 嗰个位置， 但冇人， 但冇人坐喺度。 你可以还直冲入去噶 ，OK， 系啊，即系完全冇问题，直冲入去，去到嗰个人企喺佢隔篱，跟住打开包烟，掟支烟俾佢咁样。 我喺国内唯一见过有 reception 嘅 office 就系咩咧？嗰啲 business center， 即系嗰啲即系一个入即系一个 中心， 一个商务中心入 好多间 office 嘅， 好多间 office 入边真系即系一定要有一两个人坐喺度接待啦，即系你要 direct 嗰个人去边间 office 啦。嗰个我就见过系有 reception。我其实就算去到上海、北京呢啲咁嘅大城市咧，好多写字楼都系冇 reception 呢 样嘢。咁 MJ 咧 ，MJ 你上大陆好多都有 reception。 有、啊，我仲见到个 reception 好大添、啊， 好大啊！ 即系 reception， 成个 reception 啊，好似我哋成个 office 咁大嘅喎，入去成个成，我谂冇一千尺都有五百尺嘅地方都系 reception 嘅地方。 即系有啲所谓接待员真系同你讲，我、哦、你要揾阿白旗先生，吓、 啊、 你嗰啲你嗰啲夜总会嚟噶， 你唱歌啊嘛？ 唔系我去嗰啲真系好大生意嘅地方啦。咁我想讲咧，除咗 reception 之外咧，我见到佢哋咧，嗱个 reception 当然大啦，我当 reception 五百尺啦。我见到佢哋咧有个千五尺咗嘅地方咧，咁系一个神秘空间嚟噶。咁我就 摆咗啲乜嘢咧？ 通常是一个好辽阔的地方，有几张台咁样食饭嘅，好似有自己有个 canteen 咁样。咁我第一次去以为一间公司系咁样啫、即系佢有个 canteen 佢自己人食饭咁样啦。咁我去过几个老板地嗰度咧，都有咁嘅地方。咁我就问啦，哇呢度你哋员工咁好噶，系咪可以喺嗰度食嘢啊咁样？咁啊原嚟唔系啦，原嚟咧就系近呢几年就越嚟越兴嘅。咁就系点样呢就而家大陸咧好多打貪啊，好似一集到類似賴過下嘅打貪， 唔敢出嚟食飯。 係啦，嗰啲官員咧就唔係咁方便去一啲好貴啊、好堂皇嘅地方去食飯。咁或者食飯咧，就算當而家我同我哋幾個，如果其中一個做官嘅咧，就算食飯啊，去嗰間普通餐酒樓嗰度食啊，都唔可以嗌得太過豐富，可能嗌只雞都有問題，或者嗌碟海鮮都有問題。 五糧液茅台呢啲就更加唔得啦。係 啦，咁所以咧好多做生意嘅老闆咧，咁啊自設一個嘅貴賓招。招待嘅饭堂有啲劲嘅咧，有埋厨， 有我有个客 系 有埋 厨，系靓靓嘅， 靓好靓添，好富丽堂皇，即系直头一个自己嘅私斗咁样咯。咁、你要食饭啊、饮酒啊、海鲜啊，乜都整到噶啦，整到咪出边攞嚟。 因为个 reception 会入嚟问你哋饮咩咧 ？reception 就喺呢个时间就冇出现噶啦，系啊。 咦，咁会唔会有床啊？啲喺隔篱准备一条龙服务咁样？ 床我就唔见， 即系食饱眼瞓。 咁但系佢哋即系试过咧就喂呢度平时都系喺度即系大家唱歌食饭饮酒卡拉 OK 都有 系 啦咁即是话咧要嗌唔同嘅朋友系啦嚟到招呼啲官员系啦应技术上一定做到咯 系即系呢个异性朋友相处一晚嘅啫咁都可以 咁唔知食饭嗰度食饭地方啦咁佢又仲有其他另外一个神秘空间系我谂就未必有啦 呢个香港可能净系一啲。李嘉诚啊、和王啊，啲企业可能会有咯，大 office， 我都觉得未 正常 都冇， 都未必有， 系 可能都系出去噶啦。 李嘉诚唔使惊人哋捉佢出去食饭噶嘛， 系啊。 咁李嘉诚招待嗰人会，譬如阿晓明嗰啲会惊噶嘛？ 唔系啊，即系其实你打贪就还打贪，打贪一定系一件好嘅事，但系你用啱嘅方法啊嘛。香港廉政公署，你觉得香港啲官员唔惊贪污呢啲嘢咩？你觉得佢哋唔需要有呢啲咁嘅掣肘咩？但系嗰啲贪污就唔系一餐饭啊嗰啲去定噶啦，所以即系嗰啲政策。大家執行上都是奇怪怪的。 咦，是讲到 office 其实真的未，我都有见过 MJ 所讲的，都有类似的会客室咯。咁通常呢除了 office 食饭之会有你睇 MJ 所讲啦、就算而家呢喺过去呢五六年啦、出去出面食饭呢其实有冇发觉呢大陆嘅一啲包房呢都 都好靚喎。佢嗰包房呢，佢除咗會當然譬如你一圍裏面佢有一張好大嘅台啦，台之隔離呢就會有個茶座，你可以喺啲菜飯菜未嚟之前可能傾半個鐘頭啊，九個字佢就會有，你可以坐埋一個邊邊嗰度咁有人沖茶，或者有啲連埋一個好大嘅啲成嚿木頭咁嘅茶機，亦都配埋有麻雀台啊，你可以喺度先打麻雀再食飯， 係好大空間大啊嘛， 係啊，好多都有㗎。 你講嗰套茶具唔止喺包廂啊，直頭好多 office 上面都有㗎，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傾偈好，尤其是啲有地位，譬如董事長啊、經理啦，嗰間房係幾乎一定有套咁嘅茶具㗎嘛。 會誒，依個咧就同我哋讀者聽眾分享下咧，就要小心啲咯，就如果譬如去到國內咧，啲客咧，譬如個董事長親自沖茶咧，呢、這個就唔需要同佢爭嘅，呢、這個始終係一個主客嘅身份，佢、係主人，尤其是喺福建啊、汕頭呢啲好著重飲茶文化咧，即係佢會係覺得係要應該係沖茶俾你， 同埋你爭唔到噶，佢哋有好多技巧， 你唔識用， 你識唔識沖啊？ 你唔識，你同埋你成個流程咧，佢係行禮如儀咁樣都係啦。 我首先，我成日想錄低佢，我一次去個客嘅嗰個公司嗰度咧，我就想錄低佢成套嘢，其實真係有個學問， 有學問㗎。首先咧，你應該係用個夾，又夾起曬唔同嘅每個細杯啦，攞啲熱水去沖啊，沖個杯先。跟住咧又要攞啲熱水去沖嗰個壺，沖完個壺應該沖一兩次先至落茶葉，係好講究嘅。 所以你係冇得爭嘅，一定係俾佢沖啊！ 你哋講啲咁高級，我講啲草根啲。 係 啦，咁咧其實咧， 普通職員 係啦，即係其實大陸咧依家都好興 home office 嘅。咁咩？香港 home office 呢就係、是、我伯奇我要做嘢、我喺香港我自己个屋企做嘢。 穿住条底褲得啦。 但係大陸嗰啲 home office 呢佢 office 真係一个似 home 嘅地方嗰度嘅。 我呢个唔係。 呢个 office 唔係用喎。其实唔係叫係啦唔係叫 home office, 好似 office home。 叫 office home。因为呢我就见到好多呢国内嗰啲 office 真係一个写字楼嚟嘅。但係呢我一次见到、我一次见到啊点解喺呢个屋苑喺个屋苑入面，即係你幻想一下自己你喺太古城见客。太古城其中一个单其中一座嘅一个单位入面见客。 係好多㗎。 好多㗎。 到今时今日呢呢类型呢国内叫做双用房啊。就既可以住亦都可以俾你办公嘅。就叫做双用房。咁、我有啲客嘅 office 呢根本就 set 咗喺一个小区里面。喺个小区碧桂园啦，系啦，一个屋苑啦，国内嘅小区啦，喺个屋苑里面就正正就等于喺伯奇所讲，哦，我要去 sell 个客，可能要去买影印机啊，或者叫佢买乜嘢？咦，一去到即系等于幻想下，你去到太古城啊，或者沙田第一城 E 座十六楼 B， 本身应该 suppose 系一个住宅嚟噶嘛，但系你就联想唔到，你一打开门咧，里边因为大陆啲楼大啊嘛，佢千几尺，佢里面就间开咗又有两个经理室。嘅房啊，又会有即系 meeting room 啊，即系一应办公室嘅间隔。 以前香港都多啊，近年就越嚟越少啦。以前香港好多做紧嗰啲trading 啊，我记得我毕业之后冇耐有啲工咧，都系喺佐敦嗰啲。 即系四十年前。 唔系几年前啫嘛。系啊，咁就喺嗰啲佐敦嘅住嘅大厦嗰度咧，就系一间 trading 公司，咁就其实本隔篱屋都系煮饭食咁样噶，都好多，同埋有啲嗰陣時嗰啲咩啊，運輸公司啊，即係類似順豐，係啦係啦，好多就係家庭式作業咁樣噶嘛，咁啊又係前佢未必有前鋪後，佢即係可能其實佢喺個 office 度瞓嘅，即係嗰個 office 間房就係房啊，咁跟住個廳就係 office 咁樣嘅物體，咁我都見過好多啲公司喺香港。 而家香港應該就好少，唔係冇，但係好少，但係國內咧就非常多， 但係國內咧。嗱，依家香港咧又興多一種啊嘛，即係嗰啲地方越嚟越貴咧，就興嗰啲 co-working space 啊嘛，叫做， 即係十幾二十間公司 share 一個 share 一個 open area 共享辦公室， 共享嘅辦公室，即係你可能你本身你間公所謂公司可能得一個人住香港嘅啫，你就喺嗰度租張台，間唔中又租埋 conference room 開會，就係咁樣。香港興玩呢啲嘢，係 啊，但係都有，但 係其實強國依家越嚟越多， 係啊， 尤其北京、上海咧， 我覺得 非常之多， 都 work 嘅，都 work 嘅。如果我哋譬如我哋幾個。要即系突然间开个 office 咁样，开个办开公司咁样，嗰啲共享办公室都是一个几好嘅地方添啊。 同埋嗰个共享办公室咧，即系其实香港嘅好多叫共享办公室我都去过啦，上海同北京我都去过啦，上海嗰啲真 系 好靓， 系 即系非常之先进， 系 现代化，同埋好 user friendly 嘅叫做。 系，所以其实咧，除咗办公室嘅规模咧，嚟到最后少少时间啦，有冇发现衣着方面？ 面咧都好大嘅分別嘅。國內一啲老總咧，可能上海、北京會好少少，嗯、即係始終會執正啲，但係好少會成套西裝、 嗯、 通常都係就咁一件恤衫，唔會打呔或者一件 polo 恤西褲，好少著牛仔褲嘅。咁咧，你會上去咧，如果有時你去到啲三四線城市裏面嘅一啲公司咧，仲會發現啲老總咧。是好 casual 嘅，你唔会发现佢系其实系一个总经理或者一个董事长嚟嘅。 系系 香港基本上你唔可能发生。 你唔系净系老总啊，基本上打工嗰啲咧，我觉得就算你系都系大哥脚，就算大城市，北京上北上广深啦，好多 office 咧，就算你喺你上当你喺上海陆家嘴翻工， 系 即系都系啲金融中心啦，都未必香港个 IFC 嗰啲咁荒谬嘅，觉得 系啊。好少喎、啊，嚴格嚟講，我基本上一年都見唔到又話兩三個老總去到啲客嗰度 office 拜訪嘅時候，真係打曬呔恤衫，成套阿瑪尼西裝啊，啲唔會未見過咁。 呢、這個好咗，以前嗰啲求其普通行街嗰啲工人咧，都著住恤衫西褲，咁嘅辛苦嘅年代，其實又唔係 啲衣著永遠都係錯嘅。 係啊 係 啊， 同埋我有一樣嘢喺大城市係進步咗嘅，就係咧佢啲恤衫咧。是长袖的。是啦。 为什么你要歧视短袖恤衫？我是很欣赏短袖恤衫。 不过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跑烟的。 是啦大家明白啦。 即是 polo 恤的短袖恤衫是 OK 的。但是呢如果是西装的恤衫的短袖是很大陆的真的。 是啦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些呢就好像我们早几集前讲过即是你那个什么亚洲猫呢没问题的。即是没问题但是个唯一的问题就是最有問題啊嘛！ 好唔開心啊，我覺得俾人排擠，依節到依度為止啦。我唔想再同佢講嘢。 好啦，咁下次嘅節目再同大家講下大陸同香港分別啊。 拜拜。